第五届卫生保健部门运动会闭幕，闭幕式5月2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。运动会分为两个组进行，由平壤妇产医院和高丽医学研究院分别在总分排行榜上名列第一。闭幕式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、卫生保健部门的工作人员和选手、金日成综合大学、平壤医科大学教师和学生参加。